伤心的，然后惊醒。你的耳语粘稠，演戏了四周，我抬起手。 总是对别人

长夜我请你不自意小心的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 成全，描摹着我。

一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

踪，心空空。大叫一句，无声。大哭一场，哎，如常。让酒塞满杯，让杯装满泪。 声色，作词 Jam， 读歌人董珂。远方山峰点火，雨夜静清秋，树蔓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

藏在角落，呼吸还残留一褪色的温柔，闭上眼背诵你给我的感动，过往就像音乐旋转着，深秋的枫叶覆盖在那街头，像我的心事一片一片凋落，如果这是你最想要的结果，却让我熟悉寂寞的轮廓，走过分岔的路口，是谁先转过头，都没再挽留，是谁先变沉默，嘴唇却在颤抖，在你消失的以后，想松开你的手，眼泪却太脆弱，你说要我快乐，我反而更难过，也许深深爱过人回忆吞噬我，就算曾经犯错也要你陪着我，别走，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I got a girl crush. Hate to admit it, but that's smiling at me not left. She's giving you love. I wanna taste her lips, yeah, cause they taste like 就这样，尽管这样，与